自六虚空的云河为宇足执。咁啊，是一点咧就形象啦，咁啊，佛咧就摘阿难，你云河直到今日啊，你都执着呢个名相咧，所谓是见证系因缘自然，非因缘自然，非非因缘，非非自然啦，都系属于呢个世间嘅气论名相。但系此个真性，乃系清净直念、离名摄相啊！所谓做心即错得动念得乖，咁岂可以用呢个世间所谓因缘自然啊嗰种气论嘅名相嚟到去分别呢？所谓但有如是，都无实义啊！佢话愚人嘅语长。咁啊，有一個人，佢哋用佢呢個手掌啊，佢就揣摩虛空，佢以為呢個虛空係一件實物，佢就想將呢個虛空啊，用個手咧去揸住佢，或者捉佢，咁就指益就自露，因為虛空係無形相啊，唔係一件實質，你點可以用個手啊？佢將佢揸得住咧，你哋即使啊，今生今世用盡你個寶貴光陰去捉執呢個虛空啊，你亦都冇法子將佢捉得住揸得起嚟。個主益係自露啊，虛空因為無形相之故，點可以隨你嗰隻手啊去捉佢之時？而俾你揸得住咧，佢话虚空都云何啊，为以足执。咁啊，始终个虚空就系譬如呢个精真妙觉明性。咁啊，用个手啊去捉呢个虚空咧，就譬如执着呢个气论明相。但系虚空就无相啊，唔可以。用个手咧捉执，就譬如呢个精真妙觉明性，若是话论佢离一切相呢方面嚟讲，所谓终日随缘见性之体啊，但系终日不变。啊，若是话论即一切法呢方面嚟讲啊，所谓终日不变，但系能够终日。隨緣，咁啊，説明呢個見性係絕代真心，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啊！非是因緣，非亦非是係自然，乃至到非非因緣，非非自然，亦都係不可得，但有名義。咁啊，若是你能夠直下時當，所謂誤過，就左右逢源。是处处皆是啊！若是话你起心动念啊，言说讲之啊，就只得啊用个手去捉摸呢个虚空，徒劳无益啊！就阿难答佛言：世尊，就必妙觉性，非因就非缘。世尊云何常与比丘？宣说见性，具是种缘。所谓因空地因明，因心地因眼，是以云何？嗱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若正是见性嘅第九科，名为若以妄合明，显见性非见。咁啊，以妄咧？就是下文所謂同分妄見，以共別異妄見，咁啊兩種咁妄見，咁啊佢哋異妄，咁啊現在話若異妄合明，顯見性非見啊，就係若呢個同分別異兩種咁妄見合而發明，顯示呢個見性啊，係個絕代真心無能所。 既是依他而起的善民国之之志。那么我们前文有很多处都讲对见孔生所显这个善性啊，已经是非因缘的非善缘，何况这个绝在真心无能法，岂有话乐于这个因缘自然啦？咁显示凡有能见，都皆是虚妄啊！身体系无能所，系清净直灭。咁啊，分为三科，同埋初科系引识起义，二科系对理精破，第三科咧系正视见性。咁啊，现在咧系第一科引识起义，就系引识入。所說而起這個疑問，因為佛往昔啊，常常呢為了這比丘，即是為這個常隨的大眾所說這個見性，是指這個眼色。那麼既然從所說這個見性是指這個眼色啊，所以就要具足這四種緣，然后先就可以生起呢个眼色嘅分别。咁啊，现今所说咧就唔系眼色咯，属于呢个眼身中的见性啊，眼身里边呢个真性。因为阿难发大心，请大法门，所以佛就开示佢呢个不生不灭嘅妙明真性啊，系为本修因。咁可惜阿难就不愿啊，去引呢个昔日个方便教嚟到难今日个不生灭嘅第一二世啊。咁啊，可以讲咧系根昔不分，因为往昔所说四缘生嘅系属于呢个眼色啊，但系今日所讲乃是六根嘅真正啊，绝代无能所。咁啊，佢以昔日呢個方便傳教啊，難今日嘅第一義，咁就叫做根，而同昔呢個就分唔開啦。所以啊，昔妻比眾裏邊就有句咁嘅經文啊，嗰、那個愚者就難分昔與根啊，嗰啲愚痴嘅人，佢在呢個法色中佢就分唔出，何者咧係叫做昔啊？何者咧就係呢個不生灭的真性。那么阿难视同凡夫，所以他亦是一样，那么以昔日的因缘的方便来到难今日呢，非因缘非自然，非非因缘非非自然的第一二界。阿难发佛言，世之的必此国境就非因非缘，以及按上所破以为难边，因为上呢佛呢已经个破色阿难，同埋见性呢系非非因缘，非非自然，咁啊显见性呢系无能所，咁啊所以阿难呢现在首先呢就系指出，佢话佛呢上文同我讲系必定。这个妙觉性啊，就非时候的因缘，佢话非因的非缘。咁啊，但系外道咧就常常就说一切法咧系自然，咁啊，但系见性唔系自然。咁啊，呢种道理咧早就已经为佛所破，因为外道所说嘅自然，咁啊无因无果啊。咁啊，破坏呢个因果嘅道理。咁啊，但系佛所住嘅见性咧，就因为不变体，有啲随缘之用啊，能够遍照万法，所以就唔系同于呢个外道所执嘅自然一样。咁啊，呢种道理咧，早已为佛所破，而阿难亦都早已明白，可以讲咧系无以自然。知得佛所说这个见性不变体有随缘用，当然就不是外道的自然。 咁啊，但系呢个因缘所生法，就系、是、佛咧常常讲嘅，因为一切法从因缘生，咁啊，所以佛咧从前啊，即系离缘法会之前，咁啊，佢亦都常常说一切法系从呢个因缘而生，咁啊，所以因缘所生法啦，就系、是、佛常常讲嘅。咁啊，现在如果佛说见性啊，非因非缘，咁啊，岂不是啊，即日就立呢个因缘教啊？今日呢就破呢个见性非因非缘，岂不是往昔与今日啊，变成系自与相违吗？所以佛呢就先安定佛释嘅所说嘅因缘教啊，咁啊作为呢问难嘅开始，所以话世尊啊，云何常以比喻就宣说见性具四种缘？云何呢就系、是、怪诈之词，咁啊好似话佛啊，你前后所说都唔系几对嘅，咁啊叫做云何？咁啊，比丘咧就逢系男子出家，就受具足嗌者，名为叫做比丘啊，2250人，就系、是、佛嘅常随众啊。咁啊，既然常随众就常随佛学啦，所以佛一直亦都常常为此等嘅比丘，咁啊说见性啊系具足四种缘而生。咁啊，佛嘅意思即系话，昔日同诸比丘所说呢个见性，系单指呢个眼色。咁啊，眼色咧就一定要具足啊四种嘅因缘，然后先至生起。咁啊，但系今日所说咧，都系叫做见性，但系所指嘅咧。就是这个根中之性，即是六根的本性。六根的本性即是常住真心清净直灭，所以就非因就非缘。但是佛他往昔所说这个见性，当然解释的时候就是眼色，但是当时佛开始说这个见性之时，他就未曾呢真真正正地很 明显地说为呢是叫做眼色。咁现在即使呢说这个见性啊，咁他就说这个眼根，所以柯南呢他就分不清啊。咁既然从前又是说见性，咁现今的亦是说见性，他就不了解到佛往昔的见性是指眼根眼色，往昔的见性是指这个眼色，而今日所说这个见性呢乃是指这个眼根，所以根色不分先自有。现在呢将色所说见性呢既是因缘，点解你今日佛说见性啊又话非因非缘啦，咁啊以此咧就为难端啦。咁啊所谓嘅因空就因明，因心就因眼啊。咁啊小乘法中说呢个眼色，要具足啦呢四种缘先至可以生起嘅，缺一样都生唔起。嗱，第一因空，嗱咁啊如果我哋眼前冇空位啊。如果密密实实咁啊塞住个眼咧，咁啊肯定啊睇唔到嘢。咁啊，即使我哋呢个眼啊系有多少弱点啊，要戴个眼镜嚟帮助下佢啦。咁啊，呢个眼镜距离呢个眼咧都有一段个空位，就唔能够将呢个眼镜啊硬啊贴住嗰只眼贴到实。如果贴到实嗰只眼咧，嗰只眼啊受唔了嘅。咁啊，等于话冇法子见嘅，所以首先个条件咧，眼前啊要有呢个空位，咁啊先至生起呢个眼色。嗱，第二嘅因明，因为一般人咧 咁啊有明先至叫做见到事事物物啦。咁啊，如果冇咗呢个光明啊，咪所见黑啦。咁啊，当然就唔能够分析啊前景咧有啲乜嘢嘅事事物物。所以我哋如果想你个眼分别前景有乜嘅事事物物啦，你一定要有呢个光明。嗱，第三咧就是、因心啦。咁啊，如果佢冇心作意啊，你就不能分前景。所以有心作意咧，咁啊先至可以呢个眼色啊去分别前景。咁啊，第四就因眼啦。咁啊，如果只眼都冇坏，等于话只眼都冇病。或者咧唔系盲咗，咁咪系一隻完整嘅好眼啦，啊咁啊先至可以分别啊前景咧系大小啊青黄赤白，所以小乘法中咧就讲具足四种嘅因缘，所谓因空嘅因明啊，因心嘅因眼，咁啊要因呢四种嘅缘咧，先至可以生起眼色。缺一都不可嘅。咁如果大乘嘅佛法啦，尤其是呢个唯识中，佢就说九缘生眼色，就系明啦、空啦、根啦，咁啊呢三样头先都讲，境咧就仲要外边啊，咁啊有一切嘅境界，所以第四种就叫做境。咁第五种就叫做作意啊，咁作意就刚才讲嘅因心属于呢个遍行心所依一。咁第六咧就系属于呢个分别，要有呢个第六识。第七咧就系染净啊，咁染净咧属于呢个第七末罗识。咁第八咧就系种子，咁如果呢个种子啊。佢就生唔起呢个分别，嗱咁啊第九咧就叫做根本，就属于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啊，等于话前七识任何一种识都不离于呢个第八阿赖耶识，咁啊所以法行佛法咧就讲呢九种嘅缘，先至可以生起呢个眼识，咁说明呢个眼识啊，唔论你以小乘法去判。定抑或以呢大乘佛法眼光去睇，咁啊一定咧要具足缘，个因缘而具足咧，呢个眼色就不能生起噶。咁话第二就云可，咁阿难嘅意思就系话，你佛色日所住嘅见性，就具足四种缘先至生起，但系现今说呢个见性啊。你就话佢非因非缘，咁就唔知得佛啦。昔日所说为真实啦，就忆今日所说先至系真实。啊，咁啊，若是话昔日所说系真实，咁啊，似得今日呢所说就完全系虚妄咯。啊，咁啊，若是话昔日所说系虚妄啊，咁啊，你今日所说就为真实。咁就变成咧前后啊，系相违背，咁啊佛咧就点可以称为叫做无上法王啊？是真实而者咧，此就系阿难忍昔日嘅方便因缘法啊，而难佛今日所说嘅非因缘非缘嘅第一二谛。咁啊，佢唔知啦，佛昔日所说四缘生见性。此个见性咧系单指呢个眼色而言，但系绝对就未曾讲过啊，以四种缘咧生起呢个清净直觉啊，无能所嘅妙觉明性。点解咧？因为此个无能所嘅妙觉明性啊，非是生因之所因，所谓言语道断啊，心行自灭。举心错得动念不乖，但是呢为了因之所了啊，你等于话你误故当下即时啊，啊咁啊原来就系如此。得佛言：阿难，我说世间就诸因缘相，非第一缘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 就是約啊，以往合明顯戰勝非戰的第二科，名為叫做對李精破，就是說對這個第一二帝來到破這個世帝的前德，那麼有分為兩科，那麼初科就直明啊，識說啊，隨情，第二科呢就是正顯戰勝非緣，現在呢是第一科就直明識說隨情，就是佛話往昔說這個戰勝是具足四種緣先至生起，固然是指眼色，不是指這個中道無生滅無能所的第一二帝，但由於所說是眼色要具足四緣生，那這些純粹都是佛呢是隨順這個世間那種的因緣而說的，那麼直此主要就是破這個外道無因那種的邪知邪見，國佛言阿難，我說世間諸因緣相，那麼這兩句經文呢，如果說我說因緣是世間相，那麼比較呢就來得貼切一點，所以你說我說世間諸因緣相，那麼應該說為我說因緣是世間相，即是佛既然的昔日是隨情而說，所以我說這個因緣所生法呢是屬於這個世間之相，就不是這個世間之性，但是依這個世俗帝呢隨情而說，若佛未出世之前可以說是邪思說法都如恆河沙，那麼說明當時的印度咁啊，好多嗰啲外道邪说嘅，嗱咁啊，直至到2000多年就今日嘅印度啊，咁啊，佢亦都有好多嘅宗教派系嘅争执嘅，咁啊就可见佛未出世之前，咁啊响印度当时嘅本土啊，好多嗰啲外道嘅邪思说法真系多如恒河沙嘅，咁啊，但系有一个共同咧嘅理论。都是多份主張啊，佢一切法是無因，就或者呢邪因而生，所以領導當時嗰啲印度人啊，所謂深入邪見，所以佛在成道之後，佢就立呢個正因緣法，説明啊諸法從緣生，佢如是嘅因啊。是原事的果，是肯定的道理的。例如一张桌子，你是用木，是用铁，你或者用黄金，总之是实质的，你就可以做这张桌子。那你的本身的材料是实质的，那么这张桌子才硬净，才可以布置摆东西来用。你如果用豆腐为因，你怎可以做成一张是硬硬正正的桌子用来摆东西呢？所以这个因果就不相符啊。所以立这个正因缘法，就是说明一切法都是如是因，才生起如是的果报。这种因果的道理呢，可以说有佛没佛出世都可以说呢是存在啊，唔会更改啊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讲整部大藏经。咁啊，如果你唔谈因果咧，咁啊，变成冇得讲噶啦。全部大藏经啊，都系提倡，咁啊，教我哋要信因果啊，善有善嘅因果，恶系有恶嘅因果啊，众生凡夫有佢嘅因果啊，出世圣人啊。亦有佢嘅因果，所以说诸法从缘生嘅道理咧，就系专一破当时嗰啲外道啊执着所自然或者咧系无因啊嗰种嘅邪说，亦都可以讲佛当时说呢个因缘所生化啦， 乃是一时的权宜之说，所以就不是这个第一二帝啊。咁如果是第一二帝呢，咁就唔同啦，是不生不灭，是佛所证，亦是众生本具的真心，咁众生迷而不知啦，所以佛先至开始啊，使个妙觉明性是不生不灭，无能所啊，绝对待，所以非因缘就非自然啊。非非因缘就非非自然，咁啊众生若是误此无能所绝对待个妙觉明性啊，为第一二嘅因地心，你依之而修先至可以妙契啊，不生不灭第一二帝嘅真如妙性。咁啊阿难不明，就竟然以识啊。这个方便教啊，既然佛说因如所生法，那么就为什么今天说这个见证是非因非缘，那么以难今天这个无能所绝对待的第一二帝，那么认真呢就辜负佛的开始啊，那么也都辜负他自己，那么一向是请佛开始啊，所谓十方如来得成菩提，妙车摩托三摩菩提啊，最初方便的道理。不阿难得不复问语，个诸世间人就说我能见啊，就云何明见，就云何不见？阿难言：世人的因于日月灯光，见种种相。明之为见，佢若果无此三种光明啊，则不能见。阿难，若无明时，明不见者就应不见暗；若必见暗，此但无明，云何无见呢？阿难，佢若在暗时就不见明故，名为不见；今在明时就不见暗相，还明不见啊。他说如是意相虚名不见，对若复意相自相灵绝，就非与不性，于中暂无的如是得知的意虚名见，云何不见？此一段经文呢，就是对理精破的第二科，咁啊，名为啊正显见性非缘。嗱，咁啊，正显呢个正字咧，咁啊，应该作为重字解，即系重复嗰个重啊。咁啊，点解正改为重咧？咁啊，因为上来好多段嘅经文啊，已经咧显示呢个见性非因非缘，亦非自然。咁啊，乃至最近呢一段咧。再加上所谓非非因缘就非非事，无非不非就无是非事啦。咁啊，等于话咧早啊已经咧系说过呢个见性咧唔系呢个因缘生。咁啊，所以始终向下一大段经文都系因为阿难啊引释一个方便教。难今日的第一二，所以佛呢就再次重复，咁啊开始显呢个见性呢就唔系因缘，咁啊即是话上文已经说过见性非因缘，咁啊因啊阿难不明，所以向下呢重复又再次解释啊呢个见性咧系非因非缘嘅道理，咁就叫做咧重显啊。是见证非缘，那么阿难则不复问语，就诸世间人就说我能见，那么此就佛同阿难讲，他说现在呢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他说诸世间人，诸世间人就通指啊，我哋嗰啲普通嘅凡夫，那么一般普通嘅凡夫。就说我佛就为能见， 外境一切物呢就是为所见，那么这个是一切众生呢所共同执着，那么亦都是一切人呢所共同承认的，都是说自己我是他的能见，那么外边一切的事事物五颜六色，那么都是为我所见，但是云何就明见呢，都云何其实不见呢，只是佛不立嘛，两个问题，一个就问他云何其实见，一个就问他云何其实不见啊，那么以此就为问，就以变呢向下呢就破题，那么阿难所答的呢就是以有名，就叫做有见，那么如果没有名呢就叫做无见，那么正式呢述其自己所为，一定要直这个外缘然后先至有见，所以佛就向下破斥说这个见证啊非是因这个名有的，他说阿难言，他说世人因于日月灯光见种种相啊，就明知为见，此就阿难答佛的第一问，就是说世间上的人呢，那么一部分乃至全部分呢都是这样讲，为一定要有这个日月灯三种的光明，那么然后才可以见到啊，所谓高高的山低低的海，乃至草芥人畜长短方圆诸子鸿鹄等等的种种相，那就名为他的见啊，那么这个见外面的种种相呢就因为有这个日月灯三种光明，所以才见到外面啊一切种种的境界，所以若复无此三种光明就则不能见啊，此就是阿难答佛的第二问，云何其实不见呢，就是说世间上的人对于啊如果没有这个日月灯三种光明的时候，那么所见就全是黑暗啦，当然就不能够分别这个前景种种相之事，那么那些众生就说为不见啦，那么如是讲法呢就说明阿难及诸众生的颠倒啊，所谓迷境就为心，不认有名就有见，暗来之时冇明啊，佢就说为无见啊。咁啊，其实呢，你正在冇呢个日月灯三种光明所前景全暗之时，咁啊，见性呢仍然系见暗啊。点解啦？冇呢个日月灯三种光明之时，只不过是无境啫，冇咗呢种光明之境啫，但系绝对唔系话冇咗呢个见喎，因为暗上来之时，佢见暗嘅仍然见得清清楚楚，一啲都唔马虎唔含糊，所以上来佛啊，于呢个十番辩见第一番辩见之时，佢就讲出。个盲人盲咗对眼，所见嘅前景完全黑暗。但系以一个有眼嘅人呢，佢居在呢个暗室之中，一啲光明都冇，佢所见当然系全部黑暗啦，冇乜两样啦。盲人所见，佢盲咗对眼系黑暗，但系有人喺呢个暗室所见。由于冇呢个日月灯三种光明，佢所见啊，亦系黑暗。有眼人所见同呢个冇眼盲眼人所见冇乜两样。咁啊，以此我哋就明白外边呢个境界系有明就有暗啊，有灯嗰阵时，咁啊光明咯， 若是冇灯啦，咁啊黑暗啦，虽景就有明暗之分，有所谓千而代谢，但系能变之性就系挺脱根尘啊，灵光独耀，系如主如空嘅极常心性啊，系可以自己做得主宰嘅，系超然独立嘅。点可以话藉着呢个名缘先至生起呢？咁啊，说明啊，呢个绝在真心就唔系呢个因缘。咁啊，亦都说明啊，佛释日所讲系属于权而方便啊，但系今日所说所谓不生的非因缘，是完全是真真实实的本体啊。咁啊，说明往昔呢与今日是有其不同之处。咁啊，今日阿难呢就以往昔之实而难呢个今日之实，当然就是不应当啦。咁啊，阿难佢若无明时，就明不见者，就阴不见暗。佢话若必见暗，此但无明啊，就云何无见啊？嗱，咁啊，最初嗰两句，所谓若无明时，就明不见者，就系按定佢呢个情执，就话你阿难说冇呢个日月灯三种光明之时，咁就名为嘅就不见啦。咁系你阿难自己讲噶啦。咁啊，现在话应不见暗啊，就话呢个明去咗啦，咁啊当然就暗上来咯，咁啊应该咧就唔能够见到呢个暗上才对，咁啊叫做应不见暗，咁啊但系后边嘅三句，咁啊若必见暗就此但无明啊，个云何不见呢？就话你阿难说啊，若果冇呢个日月灯三种光明前景全暗之时，但佢亦都能见暗啊！咁呢个能见之性啊，咁啊仍然存在噃。所以佛呢就同佢讲啦：此但无明，就云何无见呢？咁啊呢种咁嘅情景啊，只系冇咗呢个明相。但系呢个暗相就来咗啊，见性亦都见暗见得清清楚楚啊，你点可以说为叫无见呢？咁啊，显示啊，明暗属于外境，有明地有暗就冇暗啊，有暗就冇明，咁啊属于呢个外境，但系见性就属于呢个心化啦。外境系有生灭，但是能见之性呢就无生灭，那么说明我们的见性境来之时，不论是明是暗，那么境来它就可以照境，但是境去就不除，有明无暗，有暗无明，这边是外境之时，但是能见之性呢始终是不动，明来是能见明啊，明去暗来呢它仍然是见暗啊，即使这个见性呢就是不生灭无能所啊，是因缘凡有所见呢不落之量，纯粹是这个现量体证啊。佛说阿难，他说若在暗时不见明故，就明为不见啊，他说今在明时不见暗相，都还明不见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诚恐阿难，咁啊处处执着。佢听到佛像来嗰啲翻开时，即是话见性就能见明，亦都能见暗啊。明暗属于境，见性咧就不随境转，系无能所，不生灭，非因缘。咁啊，孔逢阿难闻咗呢一番道理之后咧，佢仲有一种 所謂的執着，他就可以說，他說世尊啊，他說世所謂見者就一定要有這個日月燈三種光明啊，顯示得清清楚楚啊，那麼先至呢名為叫做見。但是在這個暗來之時和黑媽媽，那就不明叫做見啊，那怎可以如你佛所說見暗之時都名為叫做見呢？那麼這種的執着呢亦都為世人所共許的，那麼世上的人都是這樣執着的，那麼包括自己都是了。如果夜晚啊，那麼你走到一種環境真的黑媽媽，什麼都見不到的，人家就問你一聲，你現在見到什麼？那麼當然是這樣答，黑媽媽我都看不到。那這是一般人呢一種的執着。所以佛呢就問回他轉頭，他說安啊，他說若在暗時啊，即是在這個黑暗的時候就不見明故，因為見不到那些明相的光明，那就名為不見，那你就說他不見啦。那我們以此為例啊，那麼在明之時，那麼因為見不到暗，那你在明之時見不到暗，都說明見不到暗了，你應該亦都名為不見，何以故？因為你安啊，既然不許可見暗相之時名為叫做見，那加上我佛世尊反過來亦都不許可見明之時叫做見，所以說如是以上虛言不見當然是無疑是的道理啦，因為見明之時名為見，我們以此類推，見暗之時亦都應當叫做見，因為明暗之境是有天變有生滅，但是能見之心是無天變是無生滅，明來你見得清清楚楚，等到明去暗來呢，他亦同樣見得清清楚楚啊。所謂見明之時是這個見性啊，見暗之時亦都是這個見性。所以佛呢再進一步講，他說哇，對若伏而上的自相離奪啊，都非見性於中暫目，即如是則知而推明見啊，咁啊雲何又不見呢？因為上說而區不見，就因阿難謀計啊，說見明叫做見啦，無明咧就叫做無見啦。所以佛咧就反難之問你阿難，不見暗名為佢嘅見啦，我佛世尊亦都不許見明叫做見喎。咁啊，其實咧決無是理啊。所以佛呢就是讲出这个道理，就是说若果能够知道明暗以上，即是有阵之见明有阵之见暗，只不过呢是这个明暗这两种情景是自相离灭，是自相侵夺，所谓明强就夺了这个暗了，暗强就夺了这个明，所以有明就肯定无暗，有暗就一定无明，这些都是属于生灭去来的情景，就是如黑如尘，但是绝对不是你阿难的见性，在此这个明暗以上之中呢，有阵时就有阵时就无，为什么？因为见性明来的见暗啊，暗明来的见明，暗来呢亦都见暗啊。咁啊，于是再暗再明，咁啊两样呢都名为叫做见，点可以说为叫做不见呢？咁啊，正一显示呢个见性 就是个常住真心，是不生不灭，历来是见得明清清楚楚，暗来亦都见暗，见得清清楚楚，说明啊，我哋呢个不生灭无能所个绝代真心咧，唔系藉着呢个因缘而有，咁啊以此例推咧，在空嘅在失啊，有心无心，具眼与共不具眼，但系此个无生灭嘅绝代真见啊，系一无所得，不论你空。失明暗啊，都是前景啊，但是见证呢，不会因为随境转呢而成为生灭，说明我们这个见证呢，是永远常住。